好，欢迎我餐一聊今个礼拜嘅电影难得甜，唔系讲乜Superhero 影片，算唔算 Superhero 咧？呢套 Superhero 点讲咧？即系佢话佢动画又唔系动画，但系佢系同动画有关系，即系系咯。 嗱，因为今次就唔系 Superhero， 所以今次拍档就换咗小静。 系 今就讲下应该系今年日本动漫改编真系算最收得，暂时而家最收得嗰套《银魂》。 银魂 剧情唔使，其实都系系红鹰篇拍咗几次啊，红鹰篇。咁大家估到，其实剧情冇得剧透噶啦，大家知道红鹰篇噶啦。 咁你睇开就知咯，你唔睇冇睇开嗰啲咪咩咯，当真片度睇咯。 其实你几时睇嘅，小静？ 我上个礼拜日。 礼拜日，我就即日佢上嗰日即刻睇嘅。 嗯。 星期四晚去睇。算多噶咯，我最初以为净系得 MCL 院线，今次好似连啲其他院都 主要戏院都有咯。即系你唔好计我住嗰区嗰两间，嗰两间就算啦。即系系咯，基本上嘉禾院线都齐嘅。 系啊，我就喺因为我喺金融湾星影汇嗰间佢都有，不过就时间就比较少啲。 系啊，咁算啦，咁呢啲一定唔会俾一间院戏。 即系唔会好似大片咁样，由朝到晚上。 真系摄位，真系摄位，你嗰个时间啱你过去睇啦。 今次其实比我嗱整体嚟讲咧，比我想象中好多嘅。 系， 因为日本动漫改编真人电影嘅爆死机基本上超过八成，唔系高达嘅超过八成。嗱，好简单，已经爆死咗。嘅包括咗差唔多时期上嘅 JoJo 第四部，已经俾人嗱孖到七彩噶啦。上演院线系颇为淡，用颇为淡薄或者系咁讲啫。 唔系、啊，好似听某专员讲话佢 OK 喎，呢套又唔系太差。不过你俾银文真系唔好俾咯，其实就。 但系收视真系唔掂 吓。 咁之前因为其实称系叫做动漫改编真人系成功例子所以咪 咩咯？ 底裤超人 都唔系啊！底裤超人都系嘅，变态超人 都系麻麻，即系你唔会话叫做咩低成本，因为其实有个问题就系、是、同样一张动漫改编真人，你喺荷里活嘅标准嚟讲，所谓荷里活所谓 B 级制作啊，系5,700,000美元 吓。 而5,100,000美元咧，基本上就已经系成几十亿噶啦。 系啊， 但又喺日本里面，几亿一套电影已经好高噶啦，一样。 梗系啦， 即系我一阵。 冇，但系好似调翻转个，你越抌本，反而嗰套嘢系越咩个越嚟嘅。调翻转个，日本嘅情况系，即系你越低，即系你成本越低嘅话，即系可能有意想不到效果嘅。 嗱，讲低成本咧，银魂剧今次真人版就真系可以用咩啊？除咗演员之外，全部低成本。首先。连东影啲星期日朝头早嘅皮套都可能好过佢嘅所谓外星人嗰啲人嗰啲皮套，你就睇我嗰几个 shot 嘅啦。嗰啲皮套，咁东影朝头早嗰啲特色皮套都好过佢。 嗯， 跟住假到连里面阿银都吐槽嘅伊丽莎白。 吓、啊、吓，喂，嗰个最终玩烂噶啦，我觉得系。 唔系，嗰、那个系真人版先玩到嘅。阿银话斋，哇，我读漫喺漫画都唔好过，真系好突兀啊！嗰啲收皮套入边裂纹咗里面， 系啊， 佢呢啲吐槽嘅就真人先好。够假啦， 系 跟住啲 CG 假到咧，即系阿近藤跌落海嗰个魔幕嘅 CG 假到真系，唔即系交流到一个地步，就有时系你逼我吐槽你嘅啫，你啲特技 啊， 好夸张，啲演技夸张嘅。 喂，咁你唔夸张，唔好睇啊！文本身。即系点样讲咧？即系点样讲？我觉得系啲笑你嗰啲冚咗呢啲支旁边副支咯。其实咁所谓系，即系你笑到啲唔理，即系套咗都懒得套嗰啲。 但系咧，总之加埋嗱，狮子好假、 啊， 皮套好流，啲动作好唔认真，但系加上嚟，啲成本低到咧，觉得系你真系好冇钱，但系加上嚟又好睇。 O K 啊，唔系啲动作，我觉得点样讲啊？佢打斗嗰啲都话可以嘅，其实都又唔系话真系，即系至少达个即系望落去叻，即系似翻真系。 嗱，等间打我阵间讲啦。 喂吓， 整体成套加埋咧，应该咁讲，任何喺其他电影里面觉得不可以接受嘅问题，摆喺银幕上面，我觉得系理所当然嘅。 因为呢套银魂，即系开头阿小六孙嗰个由头真系一个人，佢出就 哦冇啊，嗰个系专登玩八年代噶嘛，嗰个系讲明噶嘛， 八十年代卡拉 OK 式嘅死魂， 讲明噶嘛，片头片尾都系玩同一样嘢噶嘛， 跟住玩桥本环奈嗰个经典嗰个跳舞梗，因为嗰相你一睇桥本环奈，你一定你知道桥本环奈呢个人嘅话咧，一定嗰张相一定要系咩呢个 pose 咩姿势嘅，跟住玩小六孙。好似江田张辉好似冇一点玩过佢，江田张辉，不如佢有少数点，跟住其实玩 冇啊，玩动画近咯，咩咯，大和号咯， 系啊，玩大和号啦，玩高达啦，玩风之谷，风之谷最离谱， 啊，好离谱啊，真系， 嗰个我觉得系， 我惊佢跟住布莲真系会喐手啊，大佬， 因为人玩高达大家惯咗噶啦，佢唔似玩新花之外， 唔系，我同我觉得新花时有分推波助澜嘅， 吉卜力你会。你稍微持续拗喎， 系啊，即系我唔知道今日会有咩反应嘅，你咁搞法，虽然你冇用系咯，即系你嘟咗啊， 但系点解即系佢嗱讲到玩梗先啦，佢今次玩梗其实佢刻意佢系有啲避咗啲叫做咩啊 咸湿梗， 唔系系只有漫画读者先识嘅梗，即系话眼镜啲梗，因为新八个本体眼镜呢个梗系真系银魂 fans 先识嘅。咁你冇时间包呢个梗啊，即係你要花好多时间讲啊。 冇啊，你唯一玩近咪刀匠嗰个位囉，即係佢冇睇过原著真係唔知道发生咩事，即係靠个字幕自己搵返啲相近嘅嘢。 佢咪有啲嘢就係靠字幕嘅。 係囉。啊你咁乱我都转到出埋你囉。 因为佢有啲梗佢係刻意避咗啲，即係太过银魂 fans 向嘅佢避嘅， 其实。即係你知佢喺度玩緊。 但动漫梗佢唔拍，因为我讲緊就係风之谷个梗嘅本边我唔識啊。 你龙珠都系啦。 龙珠啦，风之谷啦，高达啦。 剑心囉。 剑心呢梗。 嗨到都嗨少少嘅。 咪呢梗喺日本人冇，即係真啲叫 Jum 梗啊。喺日本基本上无人不识咁滞， 根本银魂根本本身有一个致敬向针致敬嘅十分嚟嘅。 佢玩啲坑，佢就一定就个大路嘅，即系一般你佢预你就系入得场嚟嘅，你一定识。如果依坑你唔识嘅话咧，佢就怀疑你系日本人噶啦，嗰种啊。 系啊， 即系讲你唔好话俾我知，唔知咩叫高达啦，唔好话俾我知风衣高啲。大佬重播唔知几次日本， 系啊，跟住你一望就知咧，成个服装即系你冇去发灰，唔好咁型咗。 即系呢梗佢一定系佢玩冇所谓，但太过银魂 fans 向嘅，佢就其实就 咁冇嘅。咁你始终呢套即系其实都有一半系 sell 真系冇睇过嗰班。 呢样其实做得，我觉得富田宏一聪明地方就系佢做得好就系、是。佢知道呢套嘢唔系净系拍俾 fans 睇 嘅，而拍俾一般人睇。佢预咗你一般人入场当系一套笑片睇， 系噶。 佢一开头嗰十几分钟讲佢 捉甲虫 甲虫咁样，好话已经话俾你知啦，呢套搞笑片嚟嘅， 系啊系啊， 完全唔需要认真嘅， 系啊，唔系话俾你知啲人有咩特色，有咩特性咁样咯。例如阿冲田系鼻若男，跟住阿队长系露体狂，跟住就咩我唔记得 啦。即系最简单就系佢将佢头嗰十分钟，即系开头咧就讲将漫画第一集嗰头嗰几分钟讲咗啦，交代咗啦，即系话俾你知个故事背景，用最简单。 同埋点解眼镜会去要搵到眼镜？ 系啊，最简单就交代咗剧情，要嘅，因为你因为有大问题你。呢几分钟解咩咧？最紧咧，佢甚至连动画版最牙都生翁都学埋啦。 吓系啊！ 讲紧咧，教你咗剧情，播咗个非常之卡拉 OK 式八十年代卡，系八十年代酒吧同啲吧唱嘅卡拉 OK 啊！即系你话人龙之牢里边咧，嗰啲卡拉 OK 啊！ 字幕跟住有啲唔知不明莫名其妙背景， 意味不明嘅画面，意味不明嘅字幕，意味不明嘅人啊嘛！呢八十年代卡拉 OK 先有嘅嘢就 系， 跟住好啦，跟住就入咗捉甲虫。跟住捉完甲虫之后就红鹰篇， 系啊， 佢用甲虫嗰阵时候就简单交代晒主要角色出咗场， 系啊， 即系红鹰篇， 系啊， 然后一路跟住就其实照红鹰篇玩嘅， 照佢嗰时见到啊， 系啊，佢其实呢样嘢佢我几成几聪明嘅， 嗯， 用花少少，反正有成八十，有成两个钟头时间，你攞十零分钟交代，仲最简单交代咗剧情，同话俾知呢样嘢。你唔好认真啊， 唔系攞嚟笑，攞嚟唔系起码我开头已经俾你笑 先 啦，系咯。 等你大家知道呢位，跟住先开始入正题。 吓， 佢其实都好刻意地用走翻漫画只就系、是、打斗同埋搞笑咧，夹住嚟嘅。 夹住嘅， 即系例如话，佢可以有一段时间正经，即系七惊无神整个搞笑啃落嚟，跟住又正经翻。 唔系，佢就系要喺紧张嗰刻突然间放个笑等，等你松翻嗰下先正啊嘛。 呢个系银魂，其实算系佢银魂嘅招牌，即系佢而家变冇办法啦。而家读漫画，佢就而家出叫所谓大叫，我唔知几时。 冇啊！你攞兵器嗰度都搞笑啦，其实。 最好笑嗰个位置大家笑唔停口嘅真系。 哇！嗰位， 嗰即系话好猖狂，我觉得真系真系真系，你冇你话你同我讲我冇新番事被有你就 唔系诶个我新番事被玩唔出奇啊，系似 Bully 俾玩似 Bully 嗰下先讲嚟嘅。 系呢个真系系， 因为我吉福嚟玩真系佢真系咁死， 即系未死过嘅咁 样。诶，成套剧咧。搞嗱打斗方面咧，就依样头先讲啦。打斗方面咧，真系叫依样嘢就真系佢知道就系、是、佢日本日本电影咧杀阵咧系佢系专家嚟嘅，即系香港咧，香港都冇只系专家 片啫嘛。 日本嘅杀阵场面佢系专家，所以佢打斗第一场阿银同江田以上打啦，跟住喺船上再打啦，嗰件佢处理得好靓， 系噶， 动作处。流畅爽快， 我啲吹啦都系用嗰啲嚟做宣传啫嘛，就都见都见见嗰啲吓。 系啊，佢呢样嘢你系唔到你唔服嘅就系、是、日本人喺处理呢类打斗系佢真系叫咁多年经验，百几年电影历史，佢处理即系处理呢经验，即系叫做手到 拿来吓。 所以佢最好睇嗰几场戏噶啦， 系噶。 跟住之后嗰啲就 唔系，反而你俾红英真系完全即系完全侵蚀咗嗰下之后。反而变咗唔好睇嘅，其实睇先、 嗯，算系唔 松松，突然间唔知点样去嘅，即系你冇咗啲紧张嘅剑斗阵咧，你净系打条木偶咁样， 同埋假，因为我嗰阵时特技又真系 好假，即系你变咗完全，即系嗰个最终形态之后， 反而唔好睇， 系啊， 不过冇办法，呢样嘢佢又要照住原作嚟玩咧， 呢、這个即系 咯，又话你唔咁样玩。有可能打， 同埋最尾阿边个唔记得咗？阿高 参 系啦，高参出场嗰度又系唔知想点。 高参杀必死佢噶嘛？吓！我睇嗰场戏唔知啦，我睇嗰场戏啊，高参一路大腿个，即系瞓喺度大腿个幕，全场都系只尖叫啊！哇！你咁快，使唔使咁 high 啊？你 其实唔系太觉嗰种嚟嘅，真系我唔 好远镜啫，都唔系近镜， 我都唔觉佢做乜嘢嚟，反而阿嗰年始终仲多气过佢，老实讲。 但系大家点人哋话晒都系话晒都即系 啊，系真系个演员唔搭救咯，成件事。 咁唐本哥话晒好多佢哋以前嘅梦中嘅偶像嚟噶嘛。唐本哥露大腿之类咁咪尖叫咯。不过呢、這个你可唔可以喺有一幕系佢唔知梦定咩？就系阿高策同埋阿银喺度对决嘅。你可唔可以稍微喺走一走镜头，等下阿银冇咁高咧？明显地，你睇出阿唐本格小到最高啦，唐本格一个头啊，大佬！呢个我睇完之后，我就谂翻喺当年睇到唔记得咗咩执事嗰套咧，咩四个管家嗰套系我记唔知，我最记得就系嗰套就系阿 啲选角啊， 水岛飞女同埋阿佐藤健太合作嘅演管家嘅女主角嗰啲少女漫画改编就剧啦。有一幕就系、是、男女主角三个行喺个花园度，跟住阿小女水到飞到零零四高咗零几一个头一个头以上嘅。我当时咧，我当时我自己睇戏嗰时候，就已经讲啦，你可唔可以一系你等啊，一系咧你等阿佐藤健系搵石部剪高少少，因为远近嘅，你冇高咁难睇，大佬，你知水到飞到系几高噶啦，佐藤健又细粒，因为佢一行嘅就好突然，即系而家咁样就。阿小绿虽然高， 冇就过啦。 唐本哥又细粒，一就高成个几头，非常突嘅，成啲笑片咁样。虽然系一笑片，但 系嗰位唔应该笑咯。其实 但 系 嗰幕唔应该俾你笑咯。而家就系、是，喂，真系臭完嗱，讲个演员啦，小绿真系又冇嘢讲啊！小绿真系演真 冇啊，系啊，唔系佢都算演得唔错啊， 尽噶，尽大力噶啦。 唔系即系点讲咧？堕皮好似冇完咗咁点样啦， 咁 h 啊， 咁你系啊， 咁太型嘅，太有型嘅， 系，即系你唔觉佢系阿银嚟嘅，即系 我话依系先天，依系本身就因为身始终系有型阿银啊嘛， 系啊， 所以依样嘢就冇计噶啦，佢事实上睇咗佢真系努力演嘅，佢可以系觉得佢真系做到阿银咁， 唔系咁佢有啲即系细位捉到嘅， 细位捉到 阿捻闲嘅，跟住即系要好认真嗰时候就好认真咁样， 系啊，佢细位捉到嘅呢样嘢，我觉得几佩服佢就系佢细位啊嗰啲感觉系 fit 到个感觉嘅。至于加年张辉咧， 好似冇气氛我 唔系冇气氛，系唔识做戏。吓，佢系由我嗱唔好计佢初出道十几岁僆仔做W 啦。 吓， 之前睇佢同之前睇嗰套教授女王里面，又系真系卖靓仔嘅，佢冇乜气，即系佢行出嚟就食晒样嘅，跟住佢又冇气氛，因为佢又唔识点做戏，呢个已经好浮夸噶啦。 吓， 佢都做得好似 肯全套戏最最最最深嗰幕就系、是、 最最要系佢咯，佢觉得三个 佢有全套戏佢比较有发挥嗰幕就系咩啊？你咩人啊？我啊， 我 啊， 系啊， 系我啊，跟住唔关唔关人电话成日都 系啊，啲系我嘅制电话啊嘛。 嗰、那个幕系有笑出嚟嘅，但系嗰幕之后其实真系唔多觉佢有咩。 冇啊，佢真系你佢要单企先显得显到佢存在咯。你拍住阿乔本又好，你拍住阿萧玉又好， 拍任何一个佢 都系即系好似俾人压住， 真系好新白。 系啊， 就唔系就原作都冇咁影薄，系佢好似硬，即系佢 好弱咯。 系、我知，即系唔怕得罪嗰句啦。佢啦，福士苍太啦，其实几个真系好靓仔，好靓仔。 咩啊？拉达主角啊？ 拉达主角其实演技都一般嘅啫。 啊， 即系 唔单做啦，八只真咋？ 讲俾客气啲，一般啦。咁讲真，平成拉达，因为拉达主角走红嘅，真系演技好嘅，得两个咁大把啫。 阿基尼咯， 一个嘅，即系神话级嘅叫小丸子。另一个佐藤健。 吓、 其他嗰几个叫做走红嘅，都靠外样嘅。 啊。 唔拍戏嗰句，你哋有真系你有稍微有啲演技，我演技都拍人手掌噶，唔系佢连稍微好似我嗰啲都唔系好够嗰只。阿吉人张辉真系，你做咁多戏，俾啲演技嚟咧。嗱，桥本环奈我可以容许你冇演技，偶像哥啲少女偶像， 冇啊，韦大面咯。 佢而且我覺得佢仲搶，因為佢賣佢 個浮誇，其實佢做出嚟個樣子真係似翻點樣講？ 佢俾人個佢同埋佢夠俾人塊面啊！ 係啊， 未試佢俾人塊面就已經係壞演嚟啊嘛！ 係啊， 佢又夠放演得夠 好放喎！其實你身嚟講，佢可以好放，即係你真係似真係好即係點樣無懼，即係唔驚，即係好活躍嗰種女仔。 佢算好噶啦，即系佢乔本华 喂，同埋啊，佢有个对手俾佢做，俾佢咩咧？俾佢拍住咧，嗰个 蔡穗做嗰个来到 系啊，你有对手戏嗰度有俾发挥咧？ 系佢对，因为佢几场对手戏就打得唔好讲啦，但系对手戏嗰几场系好睇嘅，演得 好睇。 佢最紧就系佢唔系好演技，但系够放 系啊， 佢够惹人块面，唔怕形象崩坏。呢位士大家睇佢，呢位士咗，大家睇佢，佢俾人 發現。最緊印象深刻，即係我覺得我呢樣嘢，你唔單止人演技，即係你有場景俾佢可以發揮，俾佢去留印象喺度，你唔知 啊？呢樣嘢就係咯。 新白咁樣，新白就係 我呢，我呢啊嘛，就係我呢。 自若講幕咯，講大王講幕啫嘛，你冇啦，你佢係即係佢單挑係單挑係得嗰度同埋。遇上都第一次遇上红英嗰幕啫嘛， 因为佢问题就系佢唔系因为个角色影幕，系演员自己冇存在感 啊。 有呢样嘢佢几套戏，我觉得系有啲问题嘅。不过算啦，呢、這个再踩落去嘅话咧，俾、家人张飞 fans 肥噶啦。虽然我觉得算啦， 都冇啦，系咯。 咁做吉泽亮又拉打吉泽亮咧，其实做阿冲田嘅吉泽亮其实都算唔错嘅。因为佢又系因为个角色够抢，虽然我觉得佢演技都系一般啫，但起码角色够抢啊嘛。 咁冇啊，佢嗰三个阿新选手嗰三个都抢啦，基本上 抢，其实好抢戏噶，三个都，因为佢 够，因为够奇异，阿队长够奇异啦，第一件事，即系黑木面，但系问题系佢啲扮相真系吓，即系咩啊嘛，即系唔识吓你吓你惊嗰啲，吓你跳嗰啲， 佢俾人块面啊嘛，星星 全裸， 就系嗰句啦，队长，你挥剑嗰时。可唔可以翻条裤咧？嗰下我即系我知道佢咩嘅，但我突然笑出嚟嗰下又系得嘅，嗰近我觉得好嘢嘅，要玩得系。土方影博，一套方其实佢反而佢主要气氛就拍喺电视拍嗰个三话完嘅小剧情，小故事。 我冇话系唔系咩啫嘛？最即系 三外传啊！阿土方 俾阿中田攞去做挡箭牌嗰个攻壳嗰下咯。 系啊，佢系气氛少嘅，佢就唔系因为角色 因为系阿中田就够 BP 佢先有存在啫嘛。 因为佢情况就系佢唔够气氛 吓， 佢同阿新伯唔同，新伯就系佢气氛多。但系硬系唔知抢唔到戏，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土方就系、是、 中间咯，啱啱夹喺中田同埋阿队长啊， 佢 中间咯， 佢搞笑地方又唔多 啊， 气氛已经又少噶啦，佢每个未抢戏，又系呢个嘢真系剧情问题，影幕化设定影幕嘅。 咁你俾咁你一套戏里边咁多角色，你一定有啲角色冇咁多气氛，呢、這个正常。算好噶啦，阿家姐， 阿长泽直美做得好喎，嗰个阿苗，佢真系做到阿苗嗰暴力女嘅感觉。 系啊， 好极，佢系个形象，佢算系 恶鬼嚟。 我成套佢里面都选过最入型入格嘅长泽直美啊。佢真系做到阿苗嘅感觉啊。 吓，喂，但系佢咩恶女得嚟又咩？即系点样又温柔？系啊系啊，即系送阿银走嗰下又系真系。 佢系真系我全套戏里我最亮眼，反而阿苗戏份唔多。 系啊， 但超抢戏， 跟住又要俾大猩猩骚扰，跟住一幕， 所以我形容就系、是，跟住张飞佢唔系武器，系抢唔到戏， 系咯， 长石尾咁， 阿家姐一望已经够啊，即系净系 佢气氛够少啩，系咯，但系短短几幕，大家见佢十分钟，依咪抢戏咯，依咪演技咯，跟住就 系 再做阿来咗又子啦，又好抢戏嘅，因为佢角色因为戏人多又打斗， 系啊，咪同埋又系搵个场面咯，同你斗同阿华喜欢玩到斗烂咯。 甚至讲有冇事变态都抢戏啦， 变态一般都算嘅，但系冇隔篱嗰件啊，错 冇系冇错碎啊， 系啊， 老样子咁抢戏啦。 喂，但系佢本身个腔系咁样噶，即系佢平时演戏都系咁样都咁样， 即系 怪对白，点样讲唔知形容嗰啲讲嘢个方好好奇怪，系咯。 嗱，全套戏咧有两个动画搬过去嘅声优，一个就系配安吉田松阳嘅新志文一，因为佢就影背影，所以山治云一直配埋。 系啊， 另一个就是配阿定春的 啊，系啊系啊，高桥高桥 美加子， 系啊系啊，都系佢， 都系佢嘅。呢两个就一阿定春话假到紧要，定春就系攞命。唉、啊哎，真系不如搵皮套算数咁嬲你，你要假到啊，真系冇咁 CG 要你，我哋要皮套可能仲真值个 CG 啊。顶 佢， 佢 就系要出嗰幕啫嘛，拗头嗰幕啫嘛， 拗头同埋要一直摁嗰幕啫嘛。 系啊系啊， 佢又冇乜气氛嘅。佢冇所谓嘅，因为佢有狮子啫嘛，你冇，所以有佢大。 我真系，我觉得即系依个生物仲有戏感啲咯，其实。 依首好抢戏，真系下次讲两句说话就收工啦。依话超抢戏，即系我觉得最精彩，全套最精彩就系、是、啊，睇漫画同我都冇感觉嘅。 系啊， 即系哇，真人不料佢食咁鬼假嘅套， 自己又套中自己。 因为晕咗啫吓，出四声喂，即系讲啲吐槽位系。你佢系真系佢就系攞自己啲垃圾特技嘅吐槽， 系啊， 所以原来好玩咧就系佢又唔介意俾你话佢垃圾特技，又唔介意翻佢。 我系啊，你 我系冇钱再穷噶啦， 唔系讲明噶啦，你咩啊？你唔想睇可以个隔篱唱， 系啊，佢而家日本嗱，我以前开嘅一个首周唔知30亿日元啊，算好劲，系好劲噶啦。 系啊，唔系佢，我觉得佢做 P R 做得好嘅，呢个真 的。P R 咧，银他妈 P R 咧，我谂直情可以叫攞，直情可以做饭本噶啦。 系啊， 有开头大家冇期待， 啊、 跟住一路跟住咧就搞 gimmick， 搵桥本麻奈做 gimmick， 攞啲撩鼻屎嗰啲做话题咯，跟住条片即系麻。即系有唔同方式嘅宣传系咯，跟住又拍埋套外 三传冲田三月嘅外传 系咯， 宣传好落本，唔知落本好聪明 啊！ 知梁华山年孝之做伊丽莎白嗰个喺佢上戏之前做一个最后宣传， 冇啊，做一个彩蛋啫嘛，嗰个当系即系俾等你睇完先知个边个嚟噶嘛， 系佢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咁成班演员上晒台，咁伊丽莎白都上埋台嘅， 系有其实 有啊，喺首映之前咧， 我知，即系话大家估唔到伊丽莎白都有演员， 跟住上阿福田雄一话你可以出声啦，跟住阿山田孝之喺里面话好热啊，早知我唔答应呢份工作啦，跟住阿小信系我定佢一定唔止呢个 job 噶啦，跟山田孝之话咁大家着住和服系天时跑嚟跑去咁辛苦，而我喺录音室录三个说话就收工，觉得唔好意思啊嘛，咁我咪接佢个 job 嚟做， 系 即系因为佢呢个职咯， 呢啲自嘲 系咯，跟住咧喺跟住漫画揾空之星星画嗰宣传海报，真系贴咗喺车地铁站嗰个宣传海报位度， 啲 搞 game 佢。 我最紧要全力支持啊嘛！你执手边又 嗱，全力支持一样嘢就系、是，其中一个重点就系、是，佢福同嘅真系好拿手，知道点宣传呢套嘢 啊！ 佢真系搞到你 唔同佢啲鼻，佢啲鼻仲受伤，即系攞啲佢强嘅项目去做， 佢搞到你唔睇冇话题啊！我依下先好嘢啊！ 系啊， 因为佢最初就嗱有啲作品系去 JoJo 啊，喺啲钢铁炼金术士。你睇唔睇冇所谓， 唔系，好似为拍而拍咯。咁我成我都系， 但系文俊系知道就系佢嗱，揾小学生，揾桥本环奈，跟住咧就一路各种鼓嗰啲宣传 剧照啊， 喺个 Twitter 面玩云力他啊，其他嘢，跟住好啦，宣传拍个三集嘅日剧式嘅外传， 系啊， 然后咧各种宣传 kick 卡嘢。出尽八宝啊！我觉得算喺佢真系呢套嘢赢，真系叫赢咗宣传嘅。 我赢宣传真系好好。 佢自己宣传就系、 佢未可能未必使钱使得多过其他电影宣传， 但系佢好频密咯，佢嗰啲 用脑啊， 消息消息， 知道佢点样去令你去报佢啊， 系啊，好似几乎每星期都有多嘢报咁滞， 系啊，佢甚至 啲角色又好，你电影又好，你 甚至宣传图啊，阿银揸住把木剑啊，第六只手指啊， 手指 都可以都系一个宣传， 系啊系啊， 就可以搞到咁嘅样。 系啊， 你点解唔睇啫？依个咪依我依个佢真系呢套作品，呢套电影喺日本大收嘅，其实最大因素其实真系宣唔系作品好嘢，系宣传嗰个好嘢。呢个我呢个宣传科嗰个宣传，呢个宣传企划嗰条友啊，即系真系大功臣啊！ 系啊， 冇佢咁古灵精怪。 系咯， 铺天盖地唔紧，铺天盖地未必会成功，但系古灵精怪先系成功啊嘛。 嗯，不过好似嚟紧。除咗呢度之外，选种嘅话，东京食种 唔系好大期待。 系啊，但系即系近期嘅，你同除咗 Jojo 之外，另外咪呢套咯。 我 Jojo 已经挂咗啦。虽然阿拜专员话还可以，但 系睇埋，即系香港会上嘛？睇估啫，下次如果要睇埋咪睇下有冇机会。 亦都系中国漫画你想睇啫，因为其实我对不论睇角色形象，我都系冇漫画啲兴趣。唔系、啊，我对原作已经冇兴趣啦。 啊， 即系原作我觉得有问题嘅。咁你拍真人电影，我唔会觉得我自己我真人有比较有兴趣。 冇嘅。 Jojo 呢个关就系你原作有兴趣，我先会对真人有兴趣啊嘛。原作我觉得有问题嘅，真人我点觉得我特登有兴趣啫？ 系。 唉，嗱， 咁睇下点啦？呢、這个即系话声俾大家知系有咩发生啲嘢， 咁啊，咁太实啦，仲有啲时间，差唔多啦。呢套嘢其实我系几满意嘅、啊、收货。咁讲下喺本，因为我前一排就喺本戏啊，即系戏冇乜特别意思嘅。咁睇咗两套戏，先讲咗好简单讲嗰套《网上可丹杯剧场版》 啊，好啊，攞晒近啦又系。 话就话系七十分一集，好似个半钟，其实得七十分钟嘅啫，因为即系片头嘅 K 卡嘅 K 卡呃时间嘅。 啊， 简单讲嘅有，只不过系将三集嘅《网上可丹杯》OVA 吸埋变成一集，睇嘅嘢同电视版睇同电视睇啊 OVA 睇嘅差唔多啫，都系将动漫画啲近变成。变成动画， 点样讲？有冇个尺度有冇大咗？我最关心问题。 差唔多 ，O V 摆出嚟嘅嘢可以摆出嚟咯。 即系有冇系咯？唔使 do 啊嘛，即系唔使。 do 全套戏唯一一个所谓原创近就系原作作者画嘅一个就系典型误会啦、啊。唔会啊，津田要转校去转校第二间学校嗰啲。 哦，呢个大影嚟噶嘛，电影 嚟噶。咁原作漫画画住，咁佢入场特典就送原作漫画画嘅呢段嘅。 吓、啊，唔系受健康用品咩？ 唔系啊，就系呢段嘅。而且全系正，应该讲就系，即系除咗呢段之外，其他都全部都系漫画出嚟嘅梗。我心谂，你咁都可以摆喺戏院睇，但系吹涨、啊。我哋嗰场戏，我就系去首映嗰日即刻睇嘅，都爆啊！其实，因为池袋嗰间戏，嗰间旧戏院咧，其实大家支持咗边间嘅，想专上动画嗰间，好细嘅啫嘛，嗰间戏院得百零个位啫嘛，得百零二百个位嘅啫嘛，都爆晒噶。其实，唔好讲笑，我做日头嚟噶。 咁冇嘅，你。嗰批支持开嘅，即系有中意嘅戏上，我觉得即系走埋去支持，我觉得应该都唔少人嘅。嗰 因为 固定 fans 系咯， 大家都笑嘅系啊，因为有紧真就入咗场睇呢套嘅话， 我最紧要真系有一笑，有啲系咯，点样噶黄色嘅，即系你啱 high 到有，即系笑完就算。 其实笑出嘅系几，我即系你中意睇讲，即系网上学生会。 唔系，同埋个上映日期都攞晒力他啦， 系咯， 七二一， 七二一咯，你就知系咩事， 自己查啦，唔讲啦呢度。 咁话总之就 OK 嘅，即系你应该讲就系，如果你系网上学生会 fans， 你会 OK 咯。如果唔系话，你唔会系睇啦。 咁唔系嘅，如果你完全唔理解嘅，即系你想睇下呢套嘢系咩嘢嚟嘅，我觉得 OK 嘅又。 系啦， 可以嘅。 好啦，跟住另一套，呢套就比就嗱喺日我喺日本嗰几日咧，就上咗三套动画剧场版，三套上嘅。 吓， 首先就 No Game No Life 思路，跟住就网上三碗，然后就嗱咯行， 好行啦，系好似冇睇， 嗱行就冇睇嘅。咁 No Game No Life 思路就有睇，就一落机就即刻睇啦。 前传嚟 嘅，即系前传，佢讲翻一千年前 创造系咯，创 点解会有所谓嘅游戏？依个游戏 游世界啊嘛， 游世界嘅 古一游，即系个规则点样嚟嘅嗰个游戏规则 系。而所有角色咧，基本上都系有一个声优中嘅 前世今生咯， 前世今生版前世今生 系啊，根本就系前世嗰个种族嘅前世嚟嘅。 系啊，男女主角依然系 都系系咯系咯，佢两个 声优都系嗰班人嚟嘅，基本上 系啊， 换过套嘢咧系好落本嘅，啲 CG 啊，动画系睇出去落本嘅，咁人位都够。我 OK 可以，但系感觉上就真系比较太王道式嘅冒险打斗咯。可能佢就因为 low game low life 佢好，其实佢最大嘅即系好睇就系斗智力战啊嘛。 但系你电影唔可以放太多落去，咁唔系会换。 有入变成真系完全佢 你冇小说到啊嘛？问题系， 但系动画电影入边就真系好王道式嘅，所谓叫做咩？男女主角战斗啊、苦恋啊、悲剧收场啊，跟住转身嗰啲，即系变一行货咯。即系老吉老拉本身佢其实最好睇地方其实真系直接， 我创世创世啫嘛，即系个世界嗰个创世啫嘛，种族创世啫嘛，其实系， 我就真系有啲太过王道，太过老梗啊！但系唔系话唔好睇，但系感觉上就唔系似老吉老拉，即系话摆喺网度读画都 OK 嘅，独立睇嘅话，呢个嘢真系可以独立睇嘅。你因为 唔系你唔独立睇就好冇病啊！即系你冇你电影，我觉得始终唔可以预期啲人会，即系你同你可能唔同 OVA， 你唔可以预期啲人有睇过 系啊 ，OK 咧，同埋整体嚟讲，你唔需要有基本知识入去睇都得嘅，当你咪当一套演员嗰啲奇幻式嘅战斗啊，恋爱战斗故仔啦，即系男女主角相恋啦，最后俾人收场 K 卡嘢，啲好接王道嘅，得嘅睇嘅，呢样嘢我觉得合格嘅。当前演睇都可以，其实冇乜关系，因为前面因为真系 隔咗十千年咯，大佬， 即系最后 话俾你知点样嚟啫嘛， 即系最后空白先出个出一两镜场啫嘛。全套戏唯一个角色由头到尾冇换过，就是田村嗰、那个斯普雷尔，因为佢系一千年命嘅。 O K， 因为只有呢个角色冇换过啫。系由开头到尾，佢因为佢其实咁样嘅就系、是、一开头讲阿泽城美雪嗰、那个泽城美雪嗰、那个伊朱娜同阿神玩游戏输咗，因为阿神都讲翻古仔出嚟嘅。即系用当系讲神话古仔，讲翻个古仔，讲翻晒一千年前嘅发生嘅故事。 就系嗰个古仔，就系呢一段影版。 唔系，我觉得好嘅。冇咁突兀地，即系无神就同你玩一定定真千年，起码有个就系。 哇！好似传说，讲传说咁样。 系讲传说咯。 系咯。 呢样 根本就系个电影本身就系讲个传说点样嚟。 因为你自从有咗呢个叫洛印战士之后咧，好多漫画家、动画家都系动画。 变咗史诗咯。 基本咧就系唔理三 P 廿一，总之系无失惊无神掟翻一千年前。冇转折位，冇乜都冇嘅，即系惊魂就掟翻，因为呢个浪漫战士教坏，我成日形容就系浪漫战士教坏人啫嘛。识惊魔神突然间浪漫战士好兴噶，我一开头咁样嘅，阿格斯打一轮，即系识惊魔神，即系跳翻黄金年代篇，点解冇黄金年代篇啊？冇人知，因为呢个轮咁样唔同晒，冇人唔需要讲识惊魔神回忆篇嘅，但系佢又唔系回忆篇，佢唔系讲格斯回忆，即系突然间识惊魔神跳咗之前，跟住跳翻之后。依系浪漫战士，浪漫战成功咗之后，大家照抄，即系好几套动画、漫画都系依招噶，就系、是、喂大佬你 俾咗我咪唔知 你俾个理由，点解佢无啦啦即刻跳翻过去？大佬，因为啱咯，两角色突然间当讲古仔啊，讲传说咁样讲翻去，咁将佢拉翻去一千年前 啊，好合理啊， 正常啦，咁正常嘅呢个系，依系稍为正常式嘅编剧方法， 系 浪漫战士 古仔啫嘛， 大家知我咁正常方法嘅咋。总体 OK 嘅，唔咩 house 作画有信心嘅， 都唔差嘅。不过日本穿你国穿你，我都点都唔会衰咗衰边。 之后今年嚟讲呢套，我其实算系 OK 嘅。就系近排而家日本动画，差个礼拜个月都有新动画上，可以见哇，真系 你电影版都咩啦，都搏住上啦， 搏住上啦，差唔多叫 即系你正式嘅剧场版又好，你可能系 OVA 式嗰种，即系喺剧场版。 望咗学生会有剧场版呢啲社会咩冇？ 好似嚟紧跟到 Origin 咁样，又系上 乜 Q 嘅剧场版，多到已经系，所以暂时嚟讲算系 OK 嘅，即系起码我因为我自己系我承认嘅，我系唔睇一啲。拍俾一啲叫一般人睇嘅电影，即系乜我的我你的名字啊，我的姓氏嗰啲咁嘅嘢，唔系话唔好睇，而系有大把人讲，唔需要我讲解。 好味啫， 咁大把人讲咗你的名字，大 Q 把人讲，使唔使我讲啫？ 系啊， 我唔需要我再插多下口讲啦，我唔会讲啲咩特别嘢嘅。咁我梗系讲一啲只有阿宅啊嗰嘢先会睇戏啦，呢啲 唔一定嘅，总之系啲小众少少嘅嘢系咯。 小众啦，系啦，即系有人 啊，话说汤浅嗰套嘢几时会有冇机会上画啫？ 唔知啦，因为 反而有兴趣喎，汤浅攞奖嗰套嘢。 好啦，咁今日就睇下下次睇下我会唔会睇下我咩快神已经睇中嘅种或者睇埋其他啲啦。因为有时唔知 咩咯，嗰套打横睇定打点睇嗰套咯。 睇下 咩评语咯。 到时候我快神机会会睇嘅咧。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